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彩色奔跑，春天。是一场从东到西的换装比赛，记录花的模样，记录色彩的城市。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春天的色彩为你绽放。 本期环球旅行家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文艺广播的主持人张帆。这期节目的首播的时间应该是在咱们北方即将到来的春天。按照我们的规则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说一说北京春天的色彩。今天很有幸为大家邀请到了一位色彩达人、自然摄影师、博物旅行者郑阳，欢迎郑阳。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欢迎郑阳来到今天这个全国播出的节目里，和大家一起来找寻一下北京春天最美的色彩。刚才我们提到说您是自然摄影师，对于色彩而言，自然界是最好的一个画板。 没错，从北京来讲的话，我会在北京，尤其是春天，在四五月的时候，去到北京的山野里面去拍摄这些特别漂亮的野生或者是园艺花卉。 在节目一开始，我问郑阳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春天的色彩？用几种颜色来形容，您最喜欢的是哪几种？ 北京春天的颜色它比较明显，可以说姹紫嫣红是没问题的，它的主要颜色色调是粉色，然后淡黄色，然后加上一些红色。 这个各种颜色组合起来，其实就是咱们今天要展现给大家的北京春天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幅图景。首先在节目当中啊，要听一听来自咱们北京一个独特的园林所在，北京植物园的声音。我们马上要听到的是来自北京植物园宣传策划部的副部长陈宇先生为大家介绍的植物园在春天是什么样的一番景象。 北京植物园呢，这个春季应该是这一年中色彩最丰富、景观最优美的一个季节。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这个春天呢，可以说它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因为它这个开花的种类非常的多，色彩呢也非常的丰富，而且花期也非常的长。咱们从这个三月份开始，像一些腊梅呀、番红花这些黄色的小花陆续就开始开放，然后到三月下旬，我们的这个粉色和这个白色的山桃，一直到我们后边的梅花、郁金香、桃花、海棠等等，陆续呢会开放整个春天。然后呢，这个花的色彩呢也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变换。除了这些花卉之外呢，北京植物园还有很多是非常有特色的花卉。一个呢是被誉为中国鸽子树的这么一个中国一级珍稀保护植物拱桐，它呢是在四月下旬到五月上旬开放，它的花朵呢就是洁白，非常的白，就像一只在空中飞舞的白鸽一样。目前在北京地区这个是非常难能一见。还有一种呢被称为叫马冠木，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呢非常像咱们传统服饰马冠的样子，但是它的花呢也非常奇特，它的花朵非常像郁金香，所以在外国人的眼中呢也会把这种树称作叫做树上的郁金香。这种树的学名呢实际上是叫做鹅掌楸，它的花期呢也在四月下旬，在北京植物园内呢也可以观赏到。 那如果让您推荐一下最能够代表咱们北京植物园春天色彩的一个时间的话，您觉得是什么时间合适呢？ 实际上我认为最有特色的季节就是四月。四月是植物园这个开花种类最多的一个季节。在这个季节里边，咱们可以看到像桃花啊、杏花啊、李花啊、梅花啊、郁金香、海棠、丁香、牡丹等等众多的这个春季花卉种类，大概有将近100种。 都可以集中在这个季节开放，也可以在这个季节欣赏到，色彩也是非常的丰富。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呢到北京植物园来踏青赏春，这里呢将会让您看到北京最美的春天。 刚才郑阳听到的是植物园的色彩啊。 对， 说到植物园，这个郑阳也是应该多次去过。 每年春天都会去。 嗯。 尤其是在这个它的桃花节的时候。 哦。 这个里面因为栽植了特别特别多非常漂亮的这个大的山桃啊，包括山杏啊，在这里面，尤其在每年的四月份的时候，集中开放的时候，特别漂亮。 嗯。 而且整个的这个空气中都弥漫着这种淡淡的这种幽香，非常美。 桃花是咱们说春天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对 这么一个物种， 而且我们说的桃花在北京来讲主要指的是山桃， 山桃 而且呢就是一般如果我们再泛一些的主要指山桃和碧桃，这两种，它的花期呢基本差不多，但是呢我们看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树的茎干可以比较明显的能够分辨出来， 形态上有区别。 对，主要的区别呢就是山桃这种乔木呢它的这个树干是深红色的，然后表面比较光滑，然后碧桃呢相对来说就会粗糙一些，然后没有这么鲜艳的色彩，但是花的颜色基本都是粉色为主。 刚才说了山桃，它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开花的时间大概是在 开花的时间基本上可以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左右这个时间，它是包括和这个碧桃的开花时间是基本重合的，今年有可能会略早， 因为今年我们知道过年也很晚，这气温呢回来的比较快， 对，今年的气温相对会比较高一点。 是，郑阳能不能推荐大家如果到北京来玩的朋友，说我要看到山桃比较容易的去处是哪些地方？ 比较容易的地方我们刚才说了北京植物园可以，然后呢其实您去香山公园也可以，还有呢您稍微走远点，您往这个十渡，往这个就是房山这边十渡108或109国道，还有呢就是您往怀柔包括昌平，在这个山里面都有，我们比较近的啊，您往这个昌平十三陵，顺着这个十三陵长陵这条路一直往山里面开，尤其到四月初的时候，这条路上一个是车比较少，还有一个就是两边全都是开放的这个山桃，非常非常漂亮。 做一个小小的注释，全国的朋友如果到北京来的话，刚才我们郑阳所说到的这个像咱们的房山十渡，像咱们的昌平怀柔，这是刚好两个方向，那如果您要去昌平要去怀柔的话，就属于咱们北京北边的区域。 对，还有另外一个就比较推荐的就是大片的桃花海，那就是平谷， 平 谷桃花海，因为它是大量的这个人工栽植的桃花的所在地，而且呢平谷大桃口感也非常好， 没错， 所以呢我们可以春天去赏花，然后秋天去赏果， 听郑阳这么一说啊，这个色彩的一条线已经勾勒出来了， 对， 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说了在春天很少的那么几个品种哦， 没错， 刚才郑阳也提到说咱们的北京香山，说植物园的时候其实我有点错觉，我说咱们离香山很近了，确实啊它就在香山脚下， 是， 那么如果说来北京玩的朋友想找一个离市区更近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咱们城区之内的公园，其实这个选择有很多很多啊。那么接下来咱们要听到的是其中一个非常著名的咱们北京踏青赏花的好去处玉渊潭公园的声音，我们来听一听玉渊潭公园高级工程师胡娜为我们介绍玉渊潭春天的色彩。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但是春天的颜色呢却在这清凉的春风中渐渐显露出来。在玉渊潭公园最早进入人们视野的色彩呢是黄色，每年二月末到三月初，位于公园西南门内的腊梅就会悄悄开放了。因为花瓣质地似蜡，所以得名腊梅。腊梅不仅能在颜色上带给人们明快的感受，有些品种的腊梅还会有阵阵清香，所以游客不光可以从视觉上感受到春天，也可以从嗅觉上呼吸到春的气息。除了最早开放的腊梅是黄色的以外呢，春天的玉渊潭公园还有一些植物也会开出明亮的黄颜色的花，比如说迎春、连翘。公园春天最早的花是黄色的，而数量最多的花却是粉色的。玉渊潭公园的粉有不同的色彩，有清新的淡粉比如山桃，有浓烈的梅粉比如鱼跃梅，还有粉的发紫的北美海棠。当然这一片粉色的花海中数量最多的、体量最大的还要属我们公园的特色花木樱花了。樱花呢在我们公园有40余年的种植历史，目前园区有30余个品种，近2500余株的樱花。这众多的樱花品种中大部分呢都是粉色系的。这里呢想向听众朋友们重点推荐一个品种的樱花，叫做杭州早樱。它是原产自我国江浙地区的樱花，花色淡粉色，花瓣边缘有梅粉色的晕。 盛花时期的杭州枣樱呢，纤细清透，别有风味。除了杭州枣樱是淡粉色的以外呢，像江湖彼岸、八重红大枣、异叶等这些品种的樱花也是淡粉色的，而像大山樱、阳光樱、春寒樱等品种的樱花呢是玫粉色的，开花时着花量很大，非常的迷人。樱花除了粉色之外呢，还有一部分品种是开白色花的，例如山樱、染井吉野等等。这些开白色花的樱花品种树形往往比较高大，花朵呢繁密，每到这些品种的盛花期，总是吸引大量的游客前来赏樱。玉渊潭公园春日里的白色带给人们是如云似雪的感觉，而当花期过后，微风吹来，白色的花瓣随风飘落，如漫天雨下，这个时候的白色又带给了人们灵动的美。春日里的颜色除了刚才提到的黄色、粉色和白色之外呢，当然必不可少的还有绿色，而我这里想向大家介绍的呢，并不是枝叶的新绿，而是花朵的新绿。我们公园有一种樱花，开的花是黄绿色的，绿色的叶很常见，而绿色的花是十分珍贵的，所以呢，您要想来一睹绿色的花的真容，可不要忘记这种樱花的名字，它叫郁金，开花时是黄绿色的。以上呢，就是我们玉渊潭公园春日里的主要色彩。春是五彩斑斓的，春日里的公园也是多姿多彩的。在此呢，我也想借着这个机会邀请听众朋友有机会来我们公园里走一走，感受一下公园的春色。 好，我们刚才听到的是玉渊潭公园胡娜为我们介绍的玉渊潭的春色。其实说到玉渊潭公园呢，这个交通是非常便利的啊，在长安街沿线，也就是说地面上的公交线路或者是地铁一号线都可以非常方便的到达。当然如果您来到北京正好是从北京西站出来的话，那就离得非常之近了。正阳，如果说离开刚才的这几个所在地，您在春天的时候拍照还会去哪些地方？还会拍什么样的一些色彩？ 因为从北京来讲的话，北京的早春有非常美的一些野生植物，比如说北京市一级保护的这种植物七叶铁线莲，它只在每年的三月中下旬在门头沟地区开放。门头沟和 蟒山， 白色的， 白色的， 而且呢是其他的花都没有开放的时候，它是优先开放，而且只在悬崖峭壁上开。 它是来自春天的第一声问候， 第一声问候，非常非常漂亮。然后呢，这个是白色，还有就是当你到三月下旬以后，在我们城市公园里面能够看到草坪上有星星点点或大片的这种紫色，这种紫色我们能够看到两种这个野生的花卉，一种是我们常说的二月兰，也叫诸葛菜，它的开放时间可以从三月底一直持续到六月份。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紫花地丁， 紫花地丁 ，它是一种一小簇一小簇紫色的这种深紫色的这种花卉，但是在我的眼睛里呢，它是一种这个粉色的深花，而且呢，这种紫花地丁的这种小花是我在北京早春小野花里最喜欢的一种，它的花型非常漂亮，每一种都像一只小蝴蝶一样，非常漂亮。 那如果说要看到这两种二月兰和紫花地丁的话，根据正阳的推荐呢，应该是比较容易的， 对， 因为如果你是自驾的朋友，在我们北京郊区的公路上， 边上都有， 两边都会找得到。 对，除此之外呢，就是还有比如说在三月份您去哪儿都能看到的三月下旬，像白玉兰啊，像紫玉兰啊，像这些玉兰花也都是在北京算比较早开放的这些园艺花卉。但野花就多了，因为我们主要是拍野花，像我刚才说的七叶铁线莲，包括和它同期开放的这种独根草，都是属于生活在门头沟和房山地区悬崖峭壁上的这种花。那如果您要想看其他的野生花卉，那我可以给您推荐一些地方。 好，我们来听一听这些野生花卉都分布在北京的哪些区域，另外它们都是什么样的色彩。 对，比如说啊，其实野生花卉它的分布地可能和我们看园艺花卉是重叠的，在北京植物园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除了这个北京植物园，包括它对面的这个中科院植物园里面有一小片地，里面种植了北京高山上特有的一种小野花，叫做萤红杜鹃，也是一种灌木，小灌木。 它是杜鹃花吗？ 是杜鹃花。北京只有两种杜鹃，一种萤红杜鹃，然后还有另外一种照山白。萤红杜鹃在北京郊区是五一开放，然后但是在北京植物园，就中科院植物园里面，它大概的开放时间是四月份，四月初左右就开了。所以如果您要想看的话，也可以去这个中科院植物园去寻找特别漂亮的这么一抹粉红色。除此之外呢，这个中科院植物园里还有很多漂亮的花，比如说像这个白色花海一样开放的流苏木，它的开放时间呢大概在 四月底左右。 哦，四月底。 对，还有特别漂亮的一种粉红色的，像小兜兜一样的这种粉红色的灌木，叫卫石。 嗯， 然后它的开放时间呢，也是在四月底。 嗯， 所以北京真正的这个早春的花卉，就是春花，它开放是一直从三月中旬持续到五月中旬的。 哦， 我们可以有特别特别多花，一批一批的去看。 好的，郑阳，那接下来我邀请你一起来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咱们北京一处以竹景取胜的公园，紫竹院公园。这是咱们紫竹院公园园艺队队长赵玉为大家带来的介绍。哎，您仔细听，他这个介绍很有特色，他是从咱们进入公园之后这个路线为线索，一步一步描绘出紫竹院的色彩。 紫竹院公园春天的色彩还是很丰富的，因为园内有很多的花灌木品种还有花卉品种。那么首先从东门进来映入眼帘的就是在我们的绿伞诗韵景区，在绿伞诗韵北侧，我们密集的种了许多的山茱萸。山茱萸是开黄色小花，在春季非常的引人注目。我们大草坪的周围种了许多的西府海棠，每到春季呢，西府海棠盛开的时候呢，首先是白色的花映入眼帘，然后微风吹过呢，花瓣缓缓地落在地面上， 特别有诗意。 对，很有诗意。 嗯， 然后呢，在我们绿伞诗韵的南侧景区种了许多的连翘，每到春季呢，连翘呢是开黄色的小花，互相交织在一起，游人在这里边行走呢，也会体会到这个花团锦簇的这种感觉。沿着大草坪，我们再穿过南门景区，一直奔北走到我们的文化广场这块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我们那儿有很多的玉兰，包括白玉兰和紫玉兰。到盛花期的时候呢，有白色花朵和紫色花朵交相辉映，也是非常大的这个花卉的色块啊。这块呢也是游人经常集中拍照的地方。沿着我们的这个文化广场继续向北，沿着长河走过我们的中堤，我们的中堤呢，长河两侧种了许多的垂柳，春天呢也是发新芽。沿着这个长河的两岸种了许多的碧桃，这里边呢有红色的花、紫色的花，还有白色的花，其中呢还有几棵叫菊花桃，开的这个花朵非常漂亮。这条路的沿线呢大概有200米，游人从中穿过，然后上面有垂柳，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意境。 嗯，这是一个春花走廊啊。 对对对，嗯，然后通过我们这个中堤继续的奔我们的公园的东侧走，走到我们的北码头的上侧，是有一个美人梅的观赏景区。这块呢每年是我们公园游客拍照驻足非常多的一个地方，因为这块的花卉呢盛开的话都是红色，以红色为主， 哦，更鲜艳一些， 然后呢花卉量非常非常大。 嗯 啊，人们就在这里边走呢，就是感觉真是深至这个花海之中。 嗯， 继续往前走就是我们的这个紫竹禅院和紫竹院行宫，里面呢， 哦， 种有丁香、玉兰，还有一些腊梅，尤其腊梅在这个季节呢现在正是开放的时候，开这个小黄花非常的芳香。 腊梅咱们开的这个时间应该是在， 嗯， 应该是三月份。 对，三月份，今年三月份开的。 嗯，然后它会持续到什么时间呢？ 三月中下旬。 嗯， 有些那个花期更到下旬。 好，太感谢了，谢谢赵队长这么细致的我们介绍了咱们北京紫竹院公园啊，从入园开始的一条赏花的线路，能够让我们从这条路线上感受到更多来自紫竹院扑面而来的春天的气息和色彩。再次谢谢赵队长。 最后我也代表紫竹院公园欢迎全国的八方游客来到我们公园赏春花，然后感受竹文化。 哎，郑阳啊，刚才咱们是聊到了山野当中，聊到了公园里的这些野花或者是种植花卉， 嗯， 他们给北京的春天增加的这么一抹色彩。 嗯， 那说咱们北京的城市啊是什么颜色的，在春天由于一些花卉它们的映衬应该是有不同的色彩呈现出来。 对， 我觉得有这么一首小诗啊可以来代表一下。 嗯，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哇，好美。 这是韩愈的那个早春，他当时描写的肯定是长安城了。 对，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北京的各种各样的色彩搭配起来，跟这个城市的建筑也好，跟新老的这些街巷，他们的一种搭配，应该是北京春天在城市里面找到的最漂亮的颜色。 对，其实也可以给大家留一个作业吧，您要是真的春天来到北京，一定要去到北京的这些公园里面。 嗯， 比如说天坛、颐和园，包括故宫， 您 去里面， 您去到的是皇家园林， 皇家园林，您去里面一定要去寻找一种只在春天开放的野生花卉。 哦， 叫做帝皇。 这些地黄呢，它是生长在这些古建筑的缝隙里面，非常非常坚韧不拔的一种早春的野生花卉。 那它是黄色的吗？ 它是红色的。 红色的。 红色的、 哦、 然后呢，它的这整体的这个植株的颜色会觉得跟这个古建浑然天成。 嗯， 因为它没有那么丰富的色彩，但是这种暗红色加上全身毛毛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体现出非常一种与众不同的气质。 嗯， 而且呢，这一种小的野花也是我们童年的回忆。 嗯， 我们童年的时候会把这个野花摘下来，然后去吸它的蜜，非常的甜。 哦， 嗯， 哎，这个地黄跟咱们所说的这个药物当中的地黄是一样的吗？ 其实我们中药中的这个六味地黄丸、 嗯， 地黄主要就是选取这种鲜的这个地黄的根，或者是干燥了以后的根，然后炮制入药。 原来它就是六味地黄丸当中的一味啊。 对。 哦，好好好，那正像刚才正阳所说的，不管您是北京本地的朋友还是来自全国的游客，如果您在这个春天有在北京旅行的计划，千万别忘了，在众多的北京春日色彩当中有这么一抹亮丽的颜色就在您的身边。好，谢谢正阳今天来到我们环球旅行家环球旅游广播联盟全国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北京春天最美的色彩。我们也希望正阳能够有更好的作品给大家展示咱们北京最美的春天。 好，谢谢。 也谢谢各位收听本时段的环球旅行家，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北京文艺广播为您制作播出。 西双版纳，就去北京大兴雅鹿谷热带植物园呢，探索热带雨林，赏西南少数民族表演，在北京大兴感受南国风情。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美朝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 美朝 Meco。 延庆古崖居神奇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延庆古崖居神秘部落探秘圣地，咨询电话6911-0333。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温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 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彩色奔跑，春天。是一场从东到西的换装比赛，记录花的模样，记录色彩的城市。环球旅游广播联盟，环球旅行家，春天的色彩为你绽放。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广西音乐台为您制作播出。春天对大家来说是一个万物复苏的季节，而对于我们广西人来说，这是一个鸟语花香的季节。南宁是广西的首府，说起南宁，很多人听说过的可能就是绿城，但其实南宁还是一个花样城市。每到春天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花，而三角梅一定是最出名的一种。在立交桥上、马路边、公园里，甚至是老百姓的阳台上都能看得到，尤其是清环路青秀山风景区围墙边上的三角梅，已经成为了南宁的一大特色。每年清环路的三角梅花开的盛景，都是南宁最热门的风景之一。当你行走在南宁的街道上，不论你是低头还是抬头，总有鲜艳的花瓣映入眼帘。花开最深处，一条条花藤互相缠绕，一簇簇飘逸俊秀、热情洋溢的花朵，把街道装扮得绚丽灿烂。每一个景都有一个最美的时候，花也不例外。南宁的气候环境十分适合三角梅的生长，三角梅的花期一般长达6个月，每年3到4月是花开最旺的季节，千万别错过哦。 花躲在花园里沉思，穿起了花衣服，花儿成了它的保护色。I will fall in love again。 某一天走出花园，他穿着单纯的 T 恤， 广西南宁大明山脚下的上林县，山清水秀，风光迷人。 清水河宛如一条古曲，缓缓穿过这片风景秀丽的土地，享有南宁市后花园的美誉。上林县西堰镇米江庄每年冬季种下的500余亩油菜花现在竞相怒放，形成金灿灿的花海。从各地去看油菜花的旅游车、班车、私家车摆满赏花点的公路两旁，人们有的是呼朋唤友结伴同游，有的是参加旅行社的油菜花一日游，有的是扶老携幼全家游，有的是情侣两人游。他们在金黄色的花海中享受油菜花的清香，感受春天的气息，用相机手机拍下一张张美景，摄影爱好者的长枪短炮也聚焦油菜花海，捕捉精彩瞬间。有一首诗这样写：油菜花开满地黄，丛间蝶舞蜜蜂忙，清风吹拂金蝶蛹，飘逸醉人浓郁香。油菜花竞相怒放，花粉中含有丰富的花蜜，浓郁花香让人陶醉，美丽风景让人流连。 我以为我是孤身漫步这花园，但其实你早就住在里面。到底该不该分享酸甜苦辣咸，心早已牵掉了防线。爱彼此笑容中淡雅的感觉，却总是离对方又近又远。酸和甜距离该怎么跨越，我不愿我不愿，只靠想念。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我只有和你一起努力的信念，紧靠着肩走过那晴阴雨天，再走一步一切便是真真切切。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有幸能握着你的手共同裁切，就让我永远深深望着你的眼，牵着手悠悠在咫尺世界的甜蜜花园。只靠想念，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我只有和你一起努力的信念，肩靠着肩走过那晴阴雨天，再走一步一切便是真真切切。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有幸能握着你的手共同裁切，就让我正望着你的眼，牵着手悠悠在咫尺世界的甜蜜花园。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我只有和你一起努力的信念，肩靠着肩走过那晴阴雨天，再走一步一切便是真真切切。爱是每一滴我们心中的晴天，有幸能握着你的手共同裁切，就让我永远深深望着你的眼，牵着手悠悠在咫尺世界的甜蜜花园。 广西防城是金花茶最早的发源地，全世界95%以上的野生金花茶生长在广西防城。金花茶的花金黄色，耀眼夺目，仿佛涂着一层蜡，晶莹而油润。花开时有杯状的 弧状的或碗状的，妖艳多姿，秀丽雅致。国外称之为神奇的东方魔茶，被誉为植物界大熊猫、茶族皇后。防城港市还因金花茶有一个中国金花茶之乡的美丽名称。在防城区纳郡镇的上月建设有金花茶基因库，这个地方大山连绵起伏，云雾缭绕，溪水潺潺，常年翠色逼人。每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二月，正是金花盛开的时节，金瓣玉蕊，冰清玉洁，半透明蜡质感，一层不染，朵朵温柔文雅，十分秀丽，微风吹来，高贵雍容的神韵无与伦比。柳州除了是广西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还是一座盛开紫荆花的城市。每到四月，紫荆花如约而至，齐齐开放，整个城市就成了紫荆花的海洋，粉红色世界。柳州的紫荆花分为工粉羊蹄甲、白花羊蹄甲、红花羊蹄甲，最常见的是工粉羊蹄甲。这种花朵貌似兰花的植物，形态优美，而且容易培植，并不需要特别的环境，只要周围空间广阔，阳光充沛，常有和风吹拂，便可茁壮成长。西方人最初就把它誉为穷人的兰花。如果你到柳州赏花，三中路不可错过。绵延数公里的紫荆花簇拥开放，淡紫红色的花海将这里点缀成了春之走廊，群花拥簇下，前来赏花的市民们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大家沉浸在花的海洋中，乐不思归。 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刮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挂响，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挂响，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本节目是由环球旅游广播联盟成员台广西音乐台为您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环球旅行家，请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诵读小站。 风伴着花谢了又开，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选择等待，记忆是阵阵挂响，我们说好谁都不